国际社会界热烈称颂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塞内加尔的人民报、俄罗斯的共青真理报和尼日利亚全国金热诚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载文称颂金正恩同志领导先军革命的业绩，说最高司令官金正恩以无与伦比的军事目光弘扬金热诚主席和金正日阁下的先进思想和业绩，他在尖锐的朝美较量中连战连胜。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和瑞士朝鲜委员会、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分别发表声明和联合声明，指出对全体朝鲜人民和世界反帝自主力量来说，拥戴金正恩阁下做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是一个具有巨大意义的历史性事件。